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5集《远行》。初一和十五十八岁的时候，孝景帝宣布退位了，这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孝景帝正值壮年，身体康健，正是好时机，怎么说退位就退位了。可是这么多年，孝景帝和沈皇后两人可真真实实地坐实了任性二字。纵观历史，断然没有这般随意的帝后，没有后宫三千佳丽，就只有皇后一人，群臣不是没有想过法子。不过最后除了自己讨得没趣儿，还真是没法撼动沈皇后的地位。况且沈皇后还有个强有力的娘家，一来二去群臣也就随了去了。反正沈皇后诞下两个儿子，大梁后继有人。可即便是后继有人，也不能这么早就让他们登基呀。初一和十五的名讳，一个叫谢书，一个叫谢武。只因为在孩子们满周岁不久之后，正要取名字的时候，赤焰道长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说这两个孩子的出生很是艰难，要平安长大，得取女孩的名字压一压。于是谢景行就给两个孩子取了这么个名字。谢叔和谢武年纪渐渐长大懂事后，因为名字的原因没少和谢景行吵架，可便是好说话的沈庙也不肯给他们改名字，渐渐的也就习惯了。谢叔笑似沈庙的性子，稳重懂事，少年老成。谢武活脱脱就又是一个谢景行，每日走街串巷，看着倒是个玩世不恭的贵公子，不过熟悉的人都晓得，谢武那一肚子坏水比谢景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过兄弟二人感情倒是极好的，如今谢叔为太子，即将登基，谢武为滇王，群臣倒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上书，俱是指责谢景行不应当这么早就离开。谢叔年纪尚轻，压不住阵势，处理朝事的手段稚嫩，只怕不太平。但是群臣的话谢景行怎么会听呢？谢景行的性子霸道，群臣这些话在他眼里就是个屁。况且他已经下定决心退位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决定，又怎么会因为几封折子就改变主意呢？沈庙更是淡定，做皇后这么多年，起初多少人想要拿她的小辫子，结果人自立后以来过得四平八稳，说句奇怪的话，倒像是做过皇后许多年似的，处理得干干净净，让人挑不出一点错处，还一不小心贤名满天下，那些个老顽固也找不到毛病。这会儿谢景行正在与两个儿子说话，时光似乎十分优待他，即便是两个儿子都已经长成了英俊美貌的少年，他还是那般的倜傥俊美。只是相比较十几年前的骄狂，如今的谢景行更多了几分内敛的霸气，看着更比从前要威胁。他漫不经心地教训两个儿子， 老大老二，你们俩就在宫里好好守着，你爹我就把这个江山交给你们了，好好做，别让我中途又回来收拾烂摊子。 私下里他从来不在两个儿子面前自称朕什么的，这在外人看来没有尊卑，最是大忌。不过谢景行本来就不在意礼法世俗，更不想因为这些等级而和儿子间有隔阂，或许是经历过家族的不幸，才会对这些事情更加的小心敏感。谢叔沉着应了，反倒是谢武懒洋洋道， 放心吧，我们兄弟二人可没那么蠢。 话说的简单，你可别小看了这宫里的人，当初你爹我登基的时候可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， 现在换人，他们自然是要找茬的。崽子们，你们还太嫩，对方可都是老狐狸，话不要说得太满啊。 爹放心。 谢叔对自家老爹的这番恐吓面不改色。 儿臣应付得来，老狐狸到底也只是狐狸，大哥可是老虎。 谢武嗤之以鼻。 再说大哥要真是不行了，这不还有我吗？ 你真敢说。老大，给我看好这崽子。 谢叔从小便不需要人操什么心，小小年纪沉着得很，倒是谢武让人头疼不已。不知道自小到大在龙业捅了多少漏子，活脱脱又一个谢景行。只是当年的谢景行有一个同他一样魂的临安侯罩着，现在的谢武老爹却是皇帝，一个不小心那是要惹来御史弹劾的。幸而有谢叔梅梅在后面替谢武擦屁股，给他收拾了多少烂摊子。只是后来谢叔渐渐长大，太子的言行也要被人注意，倒是不好如同小时候那般帮着谢武了。谢武呢，干脆就自食其力，每天要做的事情几乎就是闯祸、弥补、再闯祸、再弥补。可以说这龙业官家的小辈没有不受过谢武的荼毒的，谢武那坏心眼儿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现在谢叔登基，谢景行即将带着沈庙出去游历，谢景行闭着眼都能想到谢武打的是什么主意。估计谢武在想，好啊，小辈们都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去残害龙业官家的老家伙们了。谢武无辜道： 爹，你怎么能这么不相信我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大哥要真当了皇上，若是有人找茬，好多事情不方便出面，这不还得用些特殊手段？是不是啊，大哥？ 说着，他冲谢叔眨了眨眼睛。谢叔面无表情地撇过头去，避开了谢武的暗示。谢景行勾唇一笑： 你这么说，我倒是觉得应该让铁衣和莫晴看着你了。 爹，你可不能这么做啊！ 谢武立刻道。不过他想了想，又释然了。 不过你要这么做，就这么做吧。反正莫晴和铁衣两个人加起来，也打不过我一个。 谢景行一拍桌子： 小崽子，你是不是想造反？ 话音刚落，就听见门外有声音传来： 谁要造反呀？ 沈妙自门口走了进来，她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两个孩子的娘亲，倒是经过这么多年，仿佛玉石被打磨得更加光润圆滑，方以天成，沉静威严，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 娘亲。 沈妙走过来，瞪了谢景行一眼：你又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 我胡说，你相信这崽子是吗？ 说罢又对着谢武骂道： 白眼狼，你爹我当年给你换尿布喂奶算是喂了狗了。 说起来，当年沈庙沉睡的那段时间，谢景行的确是对谢叔还有谢武很好的，亲自把屎把尿喂食，夜里抱着一起睡，简直事无巨细。旁人都说谢景行这样的性子能对小孩这般温柔，实在是不可思议，但谢景行的确就这么做了。谢景行在那段日子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一个温柔体贴的慈父。不过自从沈庙醒了之后，他再看着两个小子就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了。老说要让孩子早些长成男子汉，那个魔力呀，外人看着都心疼。也是谢叔和谢武意志坚强，他们二人小小年纪全然没长歪，论起才华品行都是大梁数一数二的，而两人的相貌也继承了父母的优势，英俊美貌，气质天成。谢叔冷峻，谢武风流， 冷夜多少官家姑娘都暗中倾慕。不过这俩孩子也曾在外人面前说过，此生要与爹娘一般，只娶一位女子，与她恩爱白头。于是乎，官家父母都觉得这也太难了，官家小姐或是平民少女反倒是更加倾慕这双兄弟。这般出类拔萃的男儿还有情有义，当是世间仅有。如谢景行和沈妙这对帝后多年在大梁都有如此鲜明，除了本身极会治理国家之外，还因为谢叔和谢武实在是很得人喜欢。谢叔和谢武对待这个严父自然没有对慈母来的亲切，是以谢景行时常愤愤说，两个小崽子还没有他养的那头娇娇时情时趣。阿叔阿武，刚开始的时候势必有许多朝臣会针对你们，倒不是他们不好，只是最开始的时候都会经历这些，不必与他们计较。阿叔，你只需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就行，若是真的有那冥顽不灵的，阿武你向来机灵，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吗？沈妙竟是鼓励谢武去用些特别手段，谢武果然兴奋起来。 果然知我者莫如娘亲。 夫人，你也要跟着他们胡闹吗？ 阿武的手段比起你当年来可算是温柔多了，况且这世上做事不可死板，适度的圆滑起来自然不错。阿叔，你的本事娘不担心，娘也没有什么好交代你的，要交代的若是遇着了喜欢的姑娘，就别犹豫了。 不错，大哥早该为我寻个大嫂了。 还有你，沈妙盯着谢武，你给我好好收敛些，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冷夜里多少姑娘都被你撩拨的不行，若是不喜欢就别去撩拨，平白误了人一生。说起这个，沈妙气不打一处来，又瞪了一眼谢景行，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，一个德行。谢景行无辜地摸了摸鼻子，谢武见话头转到自己身上，连忙扯开话题。 娘，也别这么说嘛，说起来你们究竟要去游历多久？ 等你娘有了妹妹我们就回来。 不是吧，你们都这么大把年纪了。 剩下的话在沈妙严厉的目光中偃旗息鼓了。见过了好的风景，去过了好的地方，自然就会回家，那是年少时候的梦想，在过去的时日里因为种种原因不得已将它搁浅，所幸的是如今还有机会，这一生还很漫长，过得如此充实和满足。谢叔微笑道， 爹娘放心出门，儿臣不会有负所托，还会找个媳妇儿的。 谢武补充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